人间四月天这个节目最主要呢就是讲一些感情的故事。其实看我做节目呢，我成日都好喜欢讲一些感情的故事的，包括之前的黄昏流星群啦。咁呢一个是新尝试，用一些名人他的感情经历啊，他的生活啊，是值得好多人回味的。咁我就讲个人物，今日讲个人物叫刘真。如果留意开台湾一啲综艺节目啦，你会成日见到刘真嘅身影嘅。佢系台湾嘅国标舞女王。呢、這个女仔好靓，一睇佢个样子好似洋娃娃咁，好娇滴滴，亦都唔算好高。但系咧，佢跳舞嗰种狠劲咧，系好多人都唔会有。我相信香港，或者在东南亚，或者在大陆，即是日本除外啦，或者韩国除外啦，好少见到呢一种人。台湾都相对少，因为佢本身外边一个女人，佢里边有一颗男人嘅心。好细个睇电视见到人哋跳芭蕾舞，佢爱上咗芭蕾舞，最主要就系芭蕾舞嘅衫好靓。一学学到国中，国中的时候他妈妈不想他再学下去，因为怕读书不上。他坚持，他的妈说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给你落继续落学下去。卒之他答应了，就是他每一次的考试一定是在那班的前十名，只要有一次考不到前十的话，他就再冇机会。佢一路学落去，一路到高中，一路行，直到考大学，考到法政大学。入咗去之后，佢阿妈唔想佢再继续学芭蕾舞。喺呢段时间里面，佢睇咗两套电影，一套《舞国风云》，讲跳国标舞嘅。而喺一次入社团嘅机会嗰度，咁佢入咗呢个国标舞，即係我哋叫拉丁舞啦，係咪？佢觉得好靓，两个人呢可以跳舞有个故事咁，唔同嘅舞姿好似讲唔同嘅故事，佢深深咁爱上咗。直到佢读完书，佢想行国标舞做教舞啊，学舞啊，同埋做表演为生，是一个终身的职业，即是置业。全屋都反对。为什么？为了他前途，觉得跳舞很难出头，你凭什么呢？卒之我们这个刘真从来都是乖乖女，没有忤逆他妈妈的意思，在美国银行那里翻了年几的工。而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慢慢觉得点解会咁嘅？佢嘅舞蹈细胞，佢嘅舞蹈嘅热情，慢慢咁冷却落去，佢好唔开心。佢坚持夜晚继续去学舞。有一日佢病咗，发烧，佢银行请咗假，但系到夜晚嘅时候，佢换晒衫，个样好攰，佢依然出门口，因为夜晚佢系有一个国标舞的堂要上，他妈企喺出边，唔俾佢去。佢话你人唔似人，鬼唔似鬼，你想去边啊？可唔可以做翻个正常人？唔去得唔得啊？跟住刘真同佢讲：你唔好剥夺我唯一中意同埋令我开心嘅事。佢阿妈听到呆咗。跟住喊，跪咗喺地下嗰度。刘真安慰咗佢阿妈轮，放咗佢梳化，依然出门口。出门口嘅时候上咗部的士，一路喊一路喊。佢话我其实冇做过一啲唔好嘅事啊，我亦都好乖，从来都顾家庭，亦都想办法满足爸爸妈妈想我做嘅嘢。我净系为咗跳舞嘅啫。跳舞是唯一令我开心的事，所以他是他座右铭的。我跳舞 故我在。之后冇几耐，佢觉得咁样唔得。如果再咁样落去，佢冇办法兼顾到两样嘢。佢坚持要从事舞蹈嘅行业，就是、因为咁，佢同佢屋企人冷战咗年几。佢放工翻去又翻入房，同爸爸妈妈不抽不睬，到最后尾始终都血浓于水。佢阿爸同佢讲：你系咪真系要跳舞？你要我哋全家支持你系咪？刘真话：是我跳舞我先至开心。卒之，佢爸爸同佢约法三章。佢话：你跳舞我哋冇问题，但系有几个条件嘅。第一个条件就系我哋唔会经济援助你。你既然从事跳舞嘅职业，你应该自己揾到自己食。总唔知我哋唔会帮你一分钱。第二，我俾两年嘅时间你，呢两年里面如果你唔能够养活到自己同埋做出一个成绩同埋出名嘅话，你就唔可以做了。刘真坚持一定要行落去，卒之佢夜晚教舞，亦都学舞，但系头嗰半年基本上系冇人俾钱佢，亦都冇人跟佢学跳舞。佢喜欢跳舞啫，唔代表佢识教舞。变咗有阵时佢都冇办法，每日都颓丧。慢慢组团开始同人哋伴舞啊，亦都啊同高凌风啊，即系一个台湾好出名嘅歌星啦、啊。当年咁啊做伴舞啊，做一啲呢啲咁嘅制作啊综艺节目，慢慢接到佢上去喺度跳。佢为咗跳舞，佢好坚持，每日都喺度做紧。佢周身伤晒，喺啲访问里边见到佢只脚又瘀又黑又流血，好痛。但系佢话唔知点解，我见到我自己只脚嘅伤痕或者我身上嘅伤，我觉得我好骄傲，系因为我能够继续坚持。一个女仔咁热爱佢嘅嗜好，即系等于我哋嘅 Doctor X 米仓良子做嗰个大门未知子一样。佢嘅兴趣系做手术，佢嘅专长都系做手术。对于刘真嚟讲，佢嘅兴趣系跳舞，佢嘅特长都系跳舞。在这段时间参加很多综艺节目，亦都参加了很多的比赛，亚太区啊、美国的比赛啊，咁佢攞到一些国际的奖项，帮助到佢，因为佢得到冠军三个在国际赛上高。在台湾开始有人认识，跟住有黄伟忠啦，一个叫做综艺之父啦，亦都系带大 S 小 S 出嚟噶啦，即系我哋徐熙娣啦吓咁。两个嗰堆人啦，咁啊不停咁上康熙来了啦，佢形象好可爱，尤其咧佢上康熙来了嘅时候咧，跟住后屘康熙盛典啦，同小 S 咧成日喺度斗舞，俾人哋嘅印象中娇滴滴，好可爱，好靓，好阳光，但系亦都相当挨苦，好多人同佢讲：你而家应该好多男仔追你噶，佢喺度笑。不置可否，因为他是俄语系毕业，识英文，当然啦，国语啦，几国嘅语言，即系好多嘅富二代、有钱仔追到佢，追到不得了，系咪？带佢去见识一啲奢华嘅生活啊，一啲用金钱堆砌啊嘅场面啊，咁但系从来都冇一个呢啲咁嘅富二代追到佢，过咗三十一二岁，佢觉得事业紧要啲，结婚喺佢生命中可有可无。如果有机缘嘅就要，冇嘅就算啦。全心咁投入佢嘅舞蹈事业， 当然啦，刘真在这个时候是在台湾很出名，所以他这次离开我们的时候是轰动了整个台湾，所有的新闻、报纸、杂志、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刘真。如果喜欢看综艺节目的话，你一定见过他的身影。直到有一次他找到他一世人的幸福，就是看到一个比赛，他做评判，而在隔离那个就是他现在的先生，他的老公新龙。新龙是光头的，留须啊，留到这样，道士须，个样子一般啦，作曲填词，写作上综艺节目，咁啊，亦都系嗰啲叫做 A 卡 B 卡啦，专上嗰啲清谈节目啊，开开心心啊，一个议题你又讲我又讲嗰啲人，扮嘢即系可以扮好多唔同嘅人，但系当然啦，我觉得佢扮得唔出色。呢一次比赛里边，大家都做评判。就为了刘真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为什么呢？因为刘真讲嘢很细声。当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刘真揸支咪想讲嘢的时候，所有现场的人把声浪冚了刘真。而新龙发现到，跟住他跟个主持讲，刘真老师要讲嘢，静一静俾他讲。跟住刘真就开始留意呢个男仔，即系话咁少嘅事佢都顾到我。而两个翻埋评判座位嘅时候，新龙递咗张纸俾刘真，刘真一睇019，即系话系新龙嘅电话。佢望住新龙，跟住佢袋咗张纸。跟住新龙同佢做一个手势，我嘅咧，你要俾你嘅我啊嘛。卒之，刘真就写咗佢电话俾佢。对于刘真嚟讲，佢觉得，唉，我成日都俾人攞电话噶啦，尤其做呢啲咁嘅综艺节目，个个上到嚟就系吹水啊，倾偈，搞热闹好气氛，影紧就话几时我哋再食饭啊，几时约边度，跟住离开咗就各自归家，根本上就唔会有下文嘅。点知过咗两三日，新龙打电话俾佢，约佢食饭。佢觉得呢个男仔个样子都好似好老实啦，但又搞笑，去赴约啦咁。卒之两个人约咗几次食饭，新龙同佢讲：我想带你去见我屋企人。当时刘真觉得好奇怪，喂，点解带我去见你屋企人？原来新龙的爸爸妈妈一早不在，他就是得他大哥大嫂和他大哥的僆仔，他想他见他家人。但是对于刘真来讲很震撼，即是说我虽然见过他两三次吃饭，但是这个男仔是认真的，他很认真对待我这段感情，没有花巧。因为带一个朋友去见自己一个最喜欢的家人，是现在人很难的，但是他就告诉你们，就是这样。跟着两个人开始拍拖，开始恋爱。他们7月22号那天，就是在这个综艺档那里认识的。自此之后，新龙答应他，每逢22号我们就庆祝，叫做双双节22号。他们开始发展，全个娱乐圈新闻界都望住他们，他们从不承认亦都从不否认，但是成日见到有时刘真的工作室或者排舞室好夜11点几，那你就见到新龙开架车接了他，然后送他回家。是啊，不是同他回家，是送他回家，因为当时刘真还是住他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大家在讲，很多人明知，他们又没有认又没有否认，两个人 就开始真真正正拍拖，真正开始联系。刘真喜欢新农的，就是新农是由心地爱他。一次大家谈电话做完事的时候，都会通一个电话。通电话的时候，突然间新农跟刘真说，你停一停，我有些事做。咁奇怪，有咩做啊？原来啱啱灵感到，佢一个写歌嘅人，佢即场咁用吉他拍拍弹紧，就弹咗只歌出嚟，冇歌词，借得音乐，好粗糙嘅，就系后尾刘真做呢个 M V 女主角，我就是爱，我就是爱里边其中。有几句歌词，就是一分钟的感动，一辈子的拥有，一分钟的等候，让我思念到惶恐。其实刘真的离开可能对新农都是这样，直到两个人开花结果，求婚结婚，结婚他们的婚礼在夏威夷举行。为什么在夏威夷？因为刘真说，哎呀，我都没去过夏威夷。是啊，就一句这样的说话，新农摆在心里面，卒之将个婚礼就定了在夏威夷。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刘真说好想看海豚。新农将他的钱啊，即是作曲填词啊，想接通告的钱啊，真是叫砸大钱。咁呢去了三次夏威夷，找场地，找酒店，确定到安排好晒，然后招呼刘真的姊妹啊，自己的家人就去夏威夷举行婚礼。而这场婚礼最感动人的时候，就是有海豚表演，就是因为刘真一句我想见到海豚。卒之他们两个人在酒店影相的时候，刚刚好就有两条海豚就在泳池那里跳出来。第一次跳得不好，再跳一次，每跳一次15万新台币。卒之跳了四次，即是60万，即是15万港纸，就是为了刘真说一句我想见到海豚。这个就是新农。新农结了婚之后，两个人相处从来都没有嗌过交，因为他们两个早商量了，就是说如果一嗌交，就第一句说细声啲，细声啲。当然啦，刘真根本上把声就系娇滴滴，好蚊滋嘅。其实呢一句说话就即系限制咗新农，所以佢哋两个由相识一二年相识，到今年8年离开啦，从来都冇闹过一句交，就系因为咁，两个人嘅相处造成咗。整个圈中的模范夫妻，大家都知道他两个很爱对方，无时无刻只要刘真开始想发脾气的时候，新农就会唱一首歌 I love you， 就唱这首歌，那两个就可以很开心。而新农做任何事他坚持都要为这个美娇娘，即是这个美人妻做多些，做得再多些。每一次刘真有人吃饭，只要他不忙的话，他就一定去接他。他计了条数两个钟，譬如刘真约人是1点钟吃饭，那他不会去，因为他约的朋友有他的言论空间，俾佢同人哋倾偈，唔好有压力。因为佢嘅朋友唔代表系我嘅朋友，我未必识佢哋嘅。咁通常嚟讲，佢就计时间，两个钟头 食一餐饭，倾偈好开心。佢就会教到一个钟头零四十五分钟，佢就到现场接刘真。当然啦，去到嗰度嘅时候，佢静鸡鸡仔埋咗张单，然后就系接刘真。第一，刘真有面子，个老公对自己好。第二，使少少钱吓氹佢嘅朋友，佢做得到。第三，顾及刘真佢同佢朋友嘅私人空间，唔干涉佢。呢、这个就系新农，佢两个有咗个小朋友，有咗个女。其实对于刘真嚟讲，有冇女系冇所谓嘅，因为其实佢系事业型嘅女士，由朝到晚都向佢嘅跳舞生涯啊，佢嘅成就进发。但系新农好想有个小朋友，卒之生咗，直到四岁就系出事之前，佢个女开始有啲感冒，佢带佢睇医生，个女唔肯俾嗰个医生去啊，即系攞个探嘅气同佢探心跳，咁佢话妈妈做先，唔使怕噶咁。卒之嗰个医生就用个听筒听啊刘真嘅心率，卒之发觉佢有杂声，就系咁样，佢知道佢心脏出咗问题，而问咗好多嘅名医，佢嘅名医话俾佢听，一个小手术，只不过唔紧要嘅，成功率可以去到95%。只有5% 失败，当然啦。如果医生同你讲话有5% 失败嘅话，其实等于零风险噶啦，因为永远佢都将嗰个危险率讲高啲。问咗好多人，决定去开刀，但系好不幸咁，一开刀喺开刀期间，一咁安全一个小手术，竟然心脏停顿咗。自此之后，刘真就再醒唔翻啦。有啲人讲过，佢昏迷咗三日，佢醒过嘅。但系呢个我哋唔知道。但系喺呢段时间，佢曾经脑中风，亦都心率停过。佢屋企人都知道佢根本上冇得救噶啦，想叫新农放开佢。由得佢静静咁离开，但系新农唔肯。而喺呢段时间，佢里边佢托人揾咗柯文哲，即系而家嘅台北市长，佢一个医生，一个专科医生，佢要求佢，恳求佢去睇一睇刘真。但系睇完之后，结果都一样。佢话俾佢听，应该俾佢离开噶啦。卒之，新农在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家人，这样的朋友不停去呼吁他的时候，他被刘真离开。他离开那天是3月22号，他们相识的日子是7月22号，他们心目中的双双节。他离开了，新农好唔开心，好伤心。办完呢个丧礼，但系大家都知道新农同刘真系好相爱嘅。佢哋去到边度，甚至做运动都好啦，佢哋行路会特别慢嘅。点解慢啊？有可以坐车都唔坐车，佢哋两个永远都系拖住手，将自己脚步放到最慢。慢慢咁行，慢慢咁行。佢哋想一家三口可以行完呢段人生路。刘真有句名言，亦都系呢一节节目最后嘅一句说话。佢读大学嘅时候，佢成日练舞，到最后尾出嚟做嘢嘅时候，佢又不停去跳国标舞。但是很难找到一个男伴跟他一样。 所以他经常一个人跳跳国标舞，做好他的动作。他的名言就是说，寂寞就是一个人跳紧两个人的舞蹈。以后新龙未来的人生就是一个人跳紧两个人的舞蹈。拜拜。